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嗯， 那么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给大家呢推荐一些健康管理方案啊，比如说茶色素加上抗纤维化，醒脑的这种方案加上抗纤维化，以及安心通脑的方案呢加上抗纤维化等等。当然呢，抗纤维化是一个基础的改善和维护身体的哈，加上各自不同的这种方案的话呢，它形成了不同的一种效果。那很多朋友听了以后啊，就觉得那我适合哪一种方案呢？哪一种方案对什么样的病症有更好的改善作用呢？那今天呢，咱们张主任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你看刚才你说的这个三个方案里边哦，都有一个共同点，要去抗纤维化。 嗯， 为什么要去抗纤维化？你看我们老在说血管老化，血管老化，血管老化这句话是通俗话，它我们叫动脉粥样硬化。所以我们在节目中说，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所谓血管的病变，就是大家总是说的，哎呦，我去做 B 超去了，我这个血管里边长斑块了。斑块呢，你长在那儿的作用，你肯定就是堵塞嘛。哎，通则不痛，不通则痛，是吧？就是你通了就没有病症，你这个不通了，病症就来了，就是这个痛的这个意思。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堵塞冠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一会儿心律失常，一会儿又瓣膜管壁不全，一会儿又是胸闷、心悸、气短，最后发展到这个心衰，我们一会儿介入疗法，我们又大把大把的吃药。你看这是血管堵的问题。血管堵这个硬化是什么呢？我们说它是纤维脂质斑块，它就是由这个胶原蛋白加这个胆固醇。你看咱们在血液这个生化去查的时候，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其实影响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是什么？是总胆固醇和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造成我们血管堵塞的，从脂内来说。但是仅仅血脂高就一定动脉硬化吗？这个话不能这么讲。哎，就是说它是形成堵塞的一个原因，但它的前提一定是有血管内皮损伤，是有这个纤维蛋白原被激活以后形成这个胶原蛋白在那里沉积了胆固醇，这样形成斑块。所以我们说包括心肌，你在这个高血压的情况下，在这个血管堵塞阻力加的情况下，你最后为什么出现这个心肌肥厚，你为什么出现这个左心大，就是因为这里边增长了这个纤维组织，最后又激发什么主动脉瓣管壁不全、二尖瓣管壁不全，哎，血液搏出的效率下降了，回流，这才有了浑身乏力、气短。所以这个病理性的改变，我们说是这个纤维组织增生构成的。我在这里说这个抗纤维化，降解它， 大家不要理解成，哎呦，我抗纤维化一个月就没事了，半年就没事了。其实你这个衰老的过程，你心功能这个减退的过程，你的血管硬化的过程，你就把它理解为纤维化的过程。 嗯， 我们为什么用这个抗这个字呢？你一个各种致病因素会让纤维组织增生，你还有你的老化让你纤维组织增生，那你这会儿你在保健的时候，你总得有一个什么力量去对抗你的老化这个过程，那我们就是说，哎，用抗纤维化去来对待它。那你对这个斑块问题，如果仅仅降脂就能抗斑块的话，那大家直接去吃这个他汀类，你去降脂不就完了吗？你吃了，你什么时候把这个斑块吃掉了？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一定要，不管你是抗纤维化加这个茶色素这种呼吸道这种方法，还是说抗纤维化我和这个亚翔古方这个呼吸道的方法，还是我抗纤维化加这个安心通脑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你都一定要抓这个矛盾的共同点，就是纤维组织增生。那么说到茶色素方案，说到这个亚翔活血化瘀方案，说到这个安心通脑这个方案，那到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到底怎么来选择？那如果说啊，我们是一个有三高的人，你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而且你这个还有你这个血液粘稠度增高，你这个发病呢比较这个平缓，平时处于这种长期大把大把吃药这种维护这个阶段，那我就建议你抗纤维化加这个黄精茶色素和这个荞麦黄精以及这个桑葚构成的这么一个管理方案，用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个管理。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血脂高，没有血糖高，你仅仅血压高，你血压呢今天可能是吃三种药，而且这个起伏不定，而且有了这个血压引起你这个心肌肥厚、心功能减退，还有或者引起了你这个脑卒中，或者说我是出血性的，或者是梗塞性的，或者是移过性的，或者是腔梗的，我这有这个头痛呀、耳鸣啊，然后这个失眠呀等等这些症状，我就建议你什么，用抗纤维化加上这个三七、豆种、葛根、丹参、地黄和昆布这么组合一个方案，这样呢对平稳血压和这个增加脑供血这个血流量。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不高，你有两高，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又不稳，同时你的这个眼睛呢视力因为高血压又不好，那个这个时候你应该用什么？你用这个抗纤维化加上这个安心通脑的这个组方，哎，去进行心脑血管疾病的健康管理，这样呢就比较对你这个对症。所以我们在选择方案的时候，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说怎么这么烦呢？那个你给我说一种，我这用不就行了吗？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遗传不同，年龄不同，并发症不同，引起来的这种病因不同，你只有去具体问题结合你身体的情况，你去加以这个选择，你用准了就会这个事半功倍。就是我可能时间在效率上协同作用上，哎，我就会能发挥这个比较相对好一点这个作用，就是这么一个选择。 确实呢方案非常的多哈，但是怎么选择适合您的方案，还是要通过这个健康风险评估啊。您可以在早晨的8:30来打来电话，根据您的叙述哈，比如说您的病因啊、病况啊等等一些因素呢，最后我们将给您的一个这个健康 管理方案的这么一个建议哈。当然目的呢就是让您选择更加的准确，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哈。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别忘了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祖国医学中，心属五行之火，主宰人的整个生命活动，故称心为君主之官，生命之本，五脏六腑之大主。心藏神，心主血脉，心主神明，说明了中医学所讲的心包含了大脑的功能，是心脑为一体。心不仅负责血液的正常循环，同时也主宰着我们的意识、思维和精神情志等活动。心脑一体的观点在临床治疗应用中有什么指导意义呢？心脑一体的观点说明，心血管与大脑在生理上相互依存，在病理上相互影响。在临床实践中，很多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都有轻重不同程度的大脑精神焦虑症，表现为急躁、易怒、多虑、心神不宁、失眠等。很多长期大脑神经焦虑的人都会导致高血压、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心慌、胸闷、心悸、代谢异常，继而引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在临床医学实践中，不应把心脑血管疾病割裂开来，要身心供养，心脑同治，方可取得满意的临床效果。查阅经典的心脑同治方剂，就不能不提到国医大师孔伯华的安心通脑方。该方活血化瘀，安神醒脑，明目通便，是一个组方严谨、心脑同治中不可多得的良方。后经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安心通脑方已经研制成为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现代生物科研成果。孔伯华何许人也？孔伯华1884年生于济南，是先贤圣人孔子的第74代传人。1910年入京城做外城关医院医官，成为一名御医。1919年，随着西医流入中国，一些学者曾提出废除中医的提案，竟然获得了当局通过。为了保护祖国医学能够得以继承和发展，孔伯华曾提出与西医打类比试医术。通过打类比试，孔老以其精湛的医术展现了中医的良好疗效，使得当局同意成立国医馆。1935年，国民党政府规定中医实行考核立案，第一次考核时，萧龙友、孔伯华、汪峰春、施金墨四人被选为主考官，负责试题的命题与阅卷，从此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说法。1951年，孔伯华曾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孔伯华就中医的现状与发展向毛主席做了深度的汇报，毛主席非常同意他对中医的见解，明确表示新中国会把祖国医学发扬光大，并要求他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在周总理的落实下，1956年，新中国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创办了4所高等中医院校，成为新中国中医教育之始。孔伯华的遗愿也得以实现。想进一步了解孔伯华大师心脑血管疾病同治的安心通脑组方，可拨打节目电话做进一步了解。 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啊就是体验的活动啊。那刚才呢张主任您提到很多的方案，现在是这样，只要您打进电话是前20名啊，您可以把您的这个病情呢说清楚，那根据我们健康的评估以后给您一个健康管理方案，那么您呢就可以呢先体验一下给您制定这个方案啊，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争取是前20名来体验。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当然在众多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当中啊，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安心通脑和抗纤维化的这个方案呢还是非常感兴趣啊。我想咱们这样，因为大部分的都是中老年朋友，可能刚才您呢就是一样一样说呢，可能有些朋友就没有记住，这样咱们就这个方案呢给大家着重来说一下吧。 我们说这个安心通脑这个方案呢，它主要是这个心脑一体这个思想在临床应用中的这个具体实践，就是说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它组成一个方案。比如说它这个成分里面有这个三七、丹参、葛根、决明子、茯苓、何首乌、绞股蓝。为什么要有这么几味这个中药这个组合呢？它能起到这个活血化瘀、安神醒脑，同时呢还能这个通便明目。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个老年人呢，他有便秘这个症状，还有呢有些人是这个高血压吧，或者动脉硬化也罢，造成了这个眼底的这个病变，哎，很多这个视力出现了问题。那在这个组方里边呢，他都做到了这个兼顾。三七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你这个具有这个活血去瘀、通脉活略、抑制血小板聚集，抑制血小板聚集就是抗血小板聚集，就是抗凝血这个作用，哎，增加脑血量的这个作用，用于这个脑路瘀阻、中风偏瘫、心脉瘀阻、胸痹心痛、哎，脑血管后遗症、冠心病、心绞痛等等，哎，这个三七用的比较多，所以在这个方案里面，你看它为这个君，丹参。大家也比较知道，你很多吃，有些人吃什么丹参滴丸呀，或者这个丹气片呀等等，主要用这些药物用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治疗。那它你看它主要是有这个丹参黄酮和维生素 E 等等，那么现在药理研究就具有这个活血化瘀、安神宁心、排脓止痛。排脓止痛其实就是一个促进这个坏掉这个组织再生这个作用。那么在临床它主要用于这个药呢，主要用于这个治疗这个冠心病、心绞痛，还有很多人这个失眠、淤血腹痛，也有用于这个骨关节疼痛，包括女性这个痛经啊、经闭啊、月经不调等等啊，都会用到这个丹参。提到葛根呢，它入脾经、胃经、膀胱经，哎，主要含有葛根素、大豆异黄酮以及这个贝塔骨质醇等等，它有这个生阳解肌、透疹止泻、除烦止渴的作用。你看在临床上啊，中药这味中药主要用于这个伤寒、温热头痛、烦热消渴、泄泻。那么在心血管疾病里边，它主要有什么作用？它主要用于这个高血压、心绞痛、耳聋哈。你看我们很多这个动脉硬化以后呢，都会引起耳鸣啊、脑鸣啊、耳聋这种症状的发生，哎，这主要是葛根这个作用。决明子呢，它现在药理研究它主要含有这个大黄粉、大黄素、蝼蚁大黄素，还有这个决明素、决明内酯、维生素 A。 中药里边它是有这个清肝明目、润肠通便这个作用，主要用于这个眼睛这个肿痛、视力不清、多汗不收。肝经呢有热引起的这个鼻出血，还有这个大便燥结不通、高血脂等等，哎，这是决明子在这个方子里面这个作用。茯苓当然 它有这个肾湿利水、益脾和胃、宁心安神这个作用，主要用于这个小便不利、水肿胀满、痰饮、恶逆、经济健忘等等。哎，这也是在安心通脑的同时，不忘记这个祛湿健脾哈。何首乌，大家也都听过，主要含有这个大黄粉、大黄素、大黄酸，还有这个大黄酚，卵磷脂。在中药里边呢，它有这个补肝、益肾、养血、祛风，主要用于这个肝肾阴亏、发虚早白、血虚头晕、腰膝软弱、筋骨酸痛，包括用这个遗精、绷带等等哈。绞股蓝大家也是比较熟了，它主要含有52种这个皂带，那么总皂带这个含量呢，它是高丽参的3倍，含有多种氨基酸啊、维生素、微量元素，具有这个清热解毒、降血脂、养心安神、健脾和胃、消炎止痛、延缓衰老以及保护心脑血管这个作用。当然你在现在这个药理研究里边啊，它也用于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脑血栓、冠心病、神经衰弱、头痛、失眠、风湿这个顽痹等等哈。你看这个，我说这个安心通脑这里边呢，它几乎这个五脏呢都比较兼顾到了，还有也体现了一个安神在这个组方里面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同时呢，这个活血化瘀呢，也是和它这个安神呢都是这个都有兼顾，所以才有这个安心通脑这个作用。那么这个在这里我要强调的，这主要用于什么？你是高血脂和这个高血压，当然它对血糖没有太好的这个调节作用，它主要用于这个高血脂、高血压引起来的脑血管问题，或者说心血管问题，以及你有这种心慌呀、心悸呀、失眠呀，还有这个焦躁不安呀，这些神志方面的问题，我们用这个安心通脑加抗纤维化就比较这个准确。在这里我要提示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抗纤维化，在这个方案里边呢，它有一味这个中药人参。人参我们拿现代药理研究来说，它有这种强心、增强这个心脏的这个搏出能力。那这个时候对于刚刚使用的人来说，你可能会增强这个什么心肌这个耗氧量，但它不会长期的。所以你看对个别人啊，他如果用的这个量大，就可能造成什么突然血压有起伏，那有些人适应，有些人不适应。所以对于抗纤维化来说，你有这个血压比较高的这个人，那么抗纤维化是由小到多，逐步逐步的增加这个用量，这样呢就能达到一个适应这个作用。你看这只是个别人，那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没有这个作用，这也是因为这个个体的差异造成的。 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哈，在做了健康风险评估以后，我们推荐的一些健康管理方案，您用了以后呢，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啊，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呢，能够积极的跟我们多交流哈，跟我们做一些反馈。当然这些呢也是为以后哈，更多的人来试用呢，提供的很多的信息哈，所以在这里也特别的感谢大家。实际上呢，刚才张主任介绍的这个安心通脑的方案啊，已经流传了很多年了，也得到大家的推崇，效果也是非常好。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啊体验活动。那如果呢您想体验的话，现在真的是一个机会啊！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进行体验。机会特别难得，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错失良机。早晨呢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 788864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 7888864427。 人生易老天不老，